下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又是一个周一哈，一个让人忙忙碌碌的周一， 是 一个上班路上啊稍微有点堵塞的周一。但是堵什么呀，千万别把咱们的心情给堵掉，是吧？ 嗯， 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啊。这个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是30度，湿度30%，夜间晴间多云，南风是1-2级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18度，湿度65%，尾号限行2和7。好的，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一起来说说这个不开心的时候啊，您一般会用什么来改善一下自己心情？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我说这话题吧也不太得当啊，因为我基本上不开心的时候必须得等这件不开心的事过去才会开心， 嗯， 也没有什么缓解的方式改善的方式啊。那一般呢也会用一些，比如说像就是大家常用的找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运动啊，这个平时不怎么运动，这一不高兴的时候把这运动发挥到淋漓尽致啊，这是一种。还有像比如说这个听听那个好听的音乐呀，缓解一下心情啊，或者是找一个朋友倾诉一下，这些我相信都是大家这个常用的方式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会用一些可能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些改善心情的好方式，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这个男子呢商店购物啊秒变假钞啊，怎么回事呢？石家庄的某商店啊，一个男子呢拿出100元钞票啊这个购物啊，等验钞机呢验过之后，哎，又拿回来了，秒变假钞，期间呢还假装打电话演示呢。据这个收银员啊跟这个工作人员说呢，说以为啊这是一老顾客了，费了半天的热情啊原来是个骗子，心里特别不舒服，真是防不胜防啊。 嗯 啊， 所以还是提高警惕性吧， 对， 毕竟最后还是被识破了。 哎， 上当之后发现他是个骗子， 还真是。后来又看这个回放啊，这录像才发现是怎么回事。这个男士呢，是从兜里边拿出一个100元的钞票啊，跟他说我买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女士反复来检查，然后呢，就通过验钞机发现是真的。刚验完是真的的时候，男士假装打着电话，哎，我不买了，然后把钱拿过来，一塞兜里，唰这么一变，哎，人家这手还真是经过练习的，唰一下就换了另外一张，跟变魔术似的， 掉包了。 拿过来之后，哎，那个算了，我还是来一个吧。然后这店员肯定是一下就，是吧？这个失去这个警惕了，一下拿过钱就给人拿东西了。 要不怎么说防不胜防呢？哎呀，这要说这个骗子呀，真的是招数还是挺 百变的， 哎， 但是我觉得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对， 最后还是难逃法网。 嗯， 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事情呢，也是在网上曝光的。如果说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家门钥匙是很安全， 嗯， 那么您也要注意了，那么您家的家门钥匙呢，很可能轻松的就会被复制，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最近的一宗将同事的钥匙拍照之后， 嗯， 上传给网店的卖家，然后配钥匙。配好之后呢，这拿着同事家配好的这个钥匙在实施入室盗窃，这样的案件也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嗯， 那最近呢也是有媒体呢在网上搜索了配钥匙服务，果真就发现呢好几家打着远程配钥匙还有看图配钥匙这样的宣传语，这样进行买卖的网店。 嗯，你看这以前啊，在这个科幻片当中啊，经常有拿一个什么手里边按块泥，上人那儿那钥匙咔咔正反面这么一摁， 对， 回去人配钥匙了。 嗯， 现在更高级了，照张照片就已经能把这钥匙给配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这网店应该是涉嫌违法， 哎， 因为咱们都知道，要是配钥匙的话，应该是， 嗯， 就是还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手续。 哎，但真还不是这么回事。 嗯， 你看开锁呀，有一个严格的这个监管，是必须有备案的， 哦， 但是配钥匙还真没有。 哎， 所以说这个还真是需要这个咱们相关部门啊，这个立出相关的这个规定和法律来规范这些配钥匙的。 对， 而且这个咱们钥匙都知道，其实它分各种各样的钥匙，比如说最早那种十字形的，对吧？然后后来又出了这个什么这个带坑的不带坑的，现在又什么蛇形的，对吧？它分 A、B、C 类。其实 C 类是最安全的，所以说在大家这个换锁呀或者换门的时候，一定要问好您这是几类锁，到底是否够安全哈。 嗯， 继续吧，关注来看看，同样是这个有点啊，这属于欺骗诈骗类的这个事件啊，来看看37斤的水果当中啊，暗藏4斤的水啊，商家说了属于行规呀 啊。近日呢，浙江的一个康先生呢，是在这个农贸市场花了148元买了一箱橙子，然后呢打开一看，哟，里边居然有一瓶水，一箱橘子37斤，水就占了4斤啊。店主也解释了说，嗨，这是这个经销商的保鲜措施，放冰块用于啊运输途中保鲜。市场管理方式也表示了啊，也说这个批发水果的都知道这规矩啊。 啊， 看来是你外行了。 那不对呀， 啊， 那我买的时候买的是水果啊，你应该把这水分给我去掉啊。 哎，对，这事儿还真是这样。而且呢，我记得当时就是之前一段时间啊，去这个海边，也就是亲身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是买海鲜吗？ 买海鲜，人家都说啊，这买海鲜水太深了哈。后来呢，还好，我们同行的有一个人呢，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懂行。 哎，当时买那东西大概啊，就是咱举个例子，20块钱一斤，啊，20块钱一斤呢，我们一共这个一腰是5斤。大概5斤是99块钱的，也不是几毛几，然后说那这个，后来我朋友一看一拎，说那个大哥跟您说一下，这个明显不够5斤，这个，您给我这个足斤的，我得您看一看您是内行，我那个改，我给您用那个足两秤呢，说但是跟您说一下，我们这足2秤不卖20，卖25，啊，我们那行，那称吧，一称完之后还是99块几，你想啊，20块钱。他这秤是5斤，但是等你这个换完这25块钱的时候，这秤上就少了那么， 嗯， 不是这价钱上就上来了嘛，25一斤了嘛， 对 啊，一下秤等于小了4斤多，一个算完钱还是99块几， 嗯， 哎，你说所以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嘛，对吧？哎，所以说这个也要规范这类的市场哈， 没错。 嗯， 我们再来看，这是外地学生啊，嫌重庆的饭菜油腻容易胖，所以呢决定转学。 嗯， 食堂阿姨说了，那少放点油不就可以了吗？ 啊， 最近呢，这个网络上也是爆出呢，重庆的医科大学的一位来自外地来这个重庆就读的一个学生， 嗯， 他呢是因为食堂饭菜觉得太油腻了，自己容易变胖，于是呢申请转校，然后到外地去读书。那学校也是通告说了，说这名学生呢体重达到121公斤， 嗯， 也是由于缺乏锻炼导致的过度肥胖， 哎， 所以这个饭菜属于是无辜躺枪。 对，你要这么说啊，其实人重庆人呢，也确实有好多瘦的呀，对吧？ 嗯， 而且他普遍人家身材比较苗条啊，是吧？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确实你不得不说啊，这个多油多盐啊，确实对我们身体不利，对吧？但是您要是找这肥胖原因的时候呢，我觉得 先从自己这儿啊稍微控制一下，对吧？再挑人家啊， 不要再找客观原因了。 哎，再来看看一位厉害的老师哈，厉害的我的老师，黑板上画兰州山水，哎，这个太惊艳的学生啊，大家都说了，说舍不得擦呀。甘肃的其中的一个美术老师啊，是用40分钟的时间在黑板上画出了兰州中山桥的壮阔美景，学生们呢也是特别舍不得擦。李老师也说了，这么做呢是为让孩子们啊来关注本地的文化。画这幅画呢，可是体力和智力结合的劳动，画的大汗淋漓啊， 真是太厉害了，这老师。 而且你看，咱以前那个粉笔啊，能横着用啊，竖着用啊，哎，给磨出一个形状用，磨出尖儿啊，磨出棱啊，磨出角的。但是人家看，我看人家画这画是现在那种黑板，白色黑板，用那种记号笔在上面画的。你想想，这个多让人太惊艳了， 领教了，这个功夫应该真的是不同寻常。 你想想，要不然孩子们连擦都不舍得擦呢。对，这样你不要擦了，数学课又能好写好多公式了。这样的话，数学课老师都没这写啊。 我是在想，他还是不是像咱们以前那种小班的教室？ 嗯、 如果是那种的话，应该前后面前后墙都有黑板。 哎， 这样的话直接就保留这面黑板嘛，让老师40分钟出了一学年的黑板报。 一看你就好像好多年不上学了。人家现在那黑板都是能流动的， 哦、 都是从这边推到那边，中间，不是左右拉，左右拉，中间人家还有一个大的这个。展示屏及显示屏里边会用以前不是你们上学那时候那个幻灯片了啊，幻灯玻璃片，每次上课都拿一摞那种，不是，人点你两下鼠标就能解决问题了。 嘿， 嗯， 要说是早年间了哈， 嗯， 真是现在这个教学方式也是在不断的改进，然后老师这个教学的水平也是不断在提高啊。 哎， 嗯， 再来说一条吧，我们来看看这个脚底下放手机，手指加扑克牌，头顶可乐，听起来感觉跟这个。做什么这叫什么杂技似的哈、 嗯、 但其实这是这届新生啊军训的花样啊。近日呢，各大高校也是陆续的开学了，大一新生呢也是开始军训模式了。军训的花样非常多，脚底下放手机，头顶可乐瓶啊，手指加扑克牌。新生赵同学也说了啊，说这个有人啊偷懒被教官发现了，就把手机掏出来放在脚下，属于娱乐性的惩罚了。这个放在脚下还跟咱们想象的放在脚下踩着不一样，是让你垫着脚尖儿， 嗯， 把你的手机放在脚后跟儿上， 对， 你肯定不舍得踩呀。还有一种就是， 哎，那也分谁的手机，教官掏出来的是学生自己的手机， 要教官手机放在这儿，就踏踏实实的踩在上面， 哎， 恨不得跺两脚啊， 站不住了。 对对对、嗯，还有一种就是说，咱们不是那时候这个踢正步吗？ 嗯， 哎，腿得必须伸得一边齐，把手机放在上边，一步齐，这手机就掉下来，反正自己手机，你看着办、 嗯、 啊。这也是一种娱乐形式的惩罚吧，算是啊、嗯、啊， 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 哎， 待会儿各位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我们要说的是 不开心的时候，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一下自己的心情？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不高兴的时候，就想听周董的这首《说走就走》。 边走边数边指针，边手边弹边唱边欢笑边玩。 色代表色，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直播，路量大，是淡得的颜色，举个重量获得快乐，我还记得。 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边弹边唱边火烧干我，你可在哪里的光被允许，要你如何插花，感受我融化。我在开始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那是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蔓延，心梦的冰雨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 刚刚呢是来自周董的一首啊，说走就走。这里是爱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互动话题。不开心的时候啊，不开心的时候怎么来改善自己的心情呢？ 是 吧？ 嗯， 刚开始 谁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高高兴兴的。 对呀、 啊，总会有心情不佳、心情起伏的时候。 对呀、 啊，啊， 心情起伏就照照镜子 啊，照照镜子那不是。 就已经胖成这样，还有什么资格来不高兴呢？ 啊， 是吧？看看自己脸，这脸怎么 要不要这么残酷？ 大成这样，你还有什么资格不高兴？你跟谁不高兴？谁理你呀、啊？啊，会不会这样？自己都懒得管自己了吧？看着镜子里边自己这么大脸，啊，有可能是这样。 嗯，真的，就是心情不好的，真的不能找你来劝啊。越劝心情可能越走低了， 越糟糕了啊、 嗯！ 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不开心的时候一般都怎么来改善哈、啊？ 你说说你吧。 我刚才不是说一般情况下、 哦、 其实就我还真是这种性格，就是心里边存不住事儿。比如说这事儿让我不开心了，必须把这事儿解决了。解决之后，哎呀，自己劝自己劝的好着呢，心里边也会跟自己说，你看，其实以后你这性格就应该改变一下。嗯，这事儿过去之后，你看你不是挺开心的吗？所以说在事当中啊，你就不应该这么紧张，或者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下回一遇这事儿还是这么大压力，还是会这么紧张，其实一样的道理。 就遇事儿的时候先冷处理， 哎 啊，就把这个，就直到自己觉得这个坎儿可以过去了， 啊， 在之后再反思自己，啊，值不值当？ 不是冷处理，不是冷处理， 啊、 是热火朝天的处理。处理完之后，这事儿过去之后才能够缓和心情。 哦、啊， 就比如说这段时间，哎呀，特别忙，然后你会发现每天闷闷不乐啊。到忙了之后，你看。其实这个忙的过程才是你真正这个提高的过程吗、 啊、 才是学习才是生活应该有的过程吗、 嗯、 以后这有压力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烦躁这么急躁了、哎、然后有压力的时候比以前还急躁啊这个需要自己改变一下了我觉得啊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问题其实哈、啊 嗯、 瘦到80斤的小猫咪他说了说除了吃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了啊这是自己就是缓解不开心或有压力的是这方式哈、啊、 嗯 啊 就是只要吃着吃着能让你开心起来， 嗯， 就算达到目的了。 哎， 来看看这位叫房东的猫语，他说就听歌， 啊，听着听着歌，自己的心情自然就好过来了。 对，听歌啊， 音乐可以疗伤嘛。 对，还有一种啊，这个会他说了，说这个看评论啊，这我觉得其实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会发现，无论是现在啊各个方面的评论，只要有评论的，你可以都翻一翻， 嗯， 精彩。真精彩，你想象不到网友们的这些智慧， 嗯， 就会因为这件事儿说到哪儿。因为我平时比较关注几点，比如像新闻底下的评论，哇，你说你觉得这，哎呦，就感觉跟这新闻没关系的事儿，让他夸夸也进行评论一样，哦，这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要我或者看一类，比如说一些新车的发布， 嗯， 底下人，哎呀，这车怎么就搞好像他是发布会的这个发言人一样，这车哪有毛病，这车或哪有优势，而且两方啊还得互相这个。唇舌展开一下就开始这边说了啊，我是这车车迷，这一定怎么怎么样，你就不懂。另外说啊，你不懂这怎么怎么样，哎呦，太有意思了， 展开辩论哈。 哎呀，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呀，啊， 哎，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也是挺好的， 嗯，对， 我发现就是人在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事情分散他的注意力， 嗯， 他马上可能能从那个不好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 哎， 即便一会儿还会回去，但是在你抽离出来那短暂的时间当中，你其实也是得到了一个缓解嘛。 其实啊，还有一种方式，大家还我估计还没有这个感受到，像我这种已经感受到了啊，就是说当你比如说有一件烦心事不开心的事儿的时候，哎，突然间出现一件比这还不开心的事儿，你发现以前那事儿一点事没有，那个不叫事儿，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 这个我有体会， 有体会吧， 有体会。 就当你哎呦觉得这两天因为一件事而烦躁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个哎呦比这可烦多了，那件事就不算什么了，哎， 一山还有一山高 啊，再出现一个，那你就发现哎事多不咬，债多不愁了，就感觉没事儿，反正已经开始烦了，就不烦了，不烦， 全都不叫事儿哈。 嗯，会，他说了，特别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哭一场，大哭一场，然后就特别累，就可以睡觉了。 嗯， 醒来之后，哎，估计就会减轻一点，就可以看看小说什么的了，哎， 逐步的就其实缓解了。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 啊， 这个适当的哭出来， 嗯， 真的是对缓解内心的压力特别有帮助。 这可是说的是你们女士啊。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从小，因为我爸爸对我也是就是管教的比较严格， 嗯， 你知道他就是不允许我哭， 哦， 就是我觉得很委屈的时候但是不能哭， 哎， 就是说你哭的话你是没出息的表现。 这其实是80后家长啊一个就是大部分的通病，都会这种管教方式， 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 哎，那后来这对隔辈人对你家孩子怎么样？ 该哭就哭啊， 啊，该哭就哭，其实这是 憋在心里 宣泄这个压力，宣泄自己这个心情的一种方式哈。对， 嗯，其实我这么说也是希望能够提醒家长，就是说呢，真的要考虑到孩子的这种情绪， 感受 情绪，他有适度的， 对 他有适度的表达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表达出来。 对， 嗯， 通常我们说感受孩子的情绪啊，大家通常感受到的是好情绪， 嗯， 其实坏情绪也是一种啊。 对， 那他高兴的时候，你允许孩子笑了；他不高兴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允许孩子适当的去哭。 没错 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今天来说的话题说的是这个不开心的时候，一般会用什么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心情？ 我看到这个右先孙昂说了， 啊， 只想一个人安静的待着， 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呀，我就喜欢这样。 对， 嗯， 自己一个人安静的待着， 对， 对吧？ 就是其实 你开心的时候，不是也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待着吗？ 那我什么时候不是一个人呢？ 不是，就是待着，就主要是看待着这两个字。上面一个口， 领导也在听节目啊， 口底一个木。 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喜欢好好工作。 上面一个。 哎，不过真的就是， 啊，嗯， 当你觉得情绪积压了很多的时候， 嗯， 找人倾诉是一种方式。 哎， 但有的时候啊，就是千言万语，可能你并不想要去轻易的把它说出来。 千言万语，其实自己心里是知道答案的，只是说找一个这个发泄口而已， 嗯， 啊。 所以放空自己是一个挺好的办法。 嗯 嗯， 这个中考没考好，他说的说书和音乐升华内心的良药。 嗯， 书和音乐，这分人。这分人， 对对对 对，就比如那种就是一看书就睡觉的那种人特管用，一看说哎呦这差不多得了睡会儿吧， 嗯， 一下这压力缓解了啊。还有一种就是人家就喜欢音乐那种，比如说有的人你看我还真发现周围有不一样的，这个从大家车里边就能感受到，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轻摇滚，然后你会发现车里边哎轻摇滚，有些人喜欢民谣，有些人喜欢这个轻音乐古典，就会在自己车里边放不一样的音乐，同时在缓解压力的时候也会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哎呀我就躁动一会儿我就压力就小了，有些人哎我放缓一下就觉得好了， 哎， 这要一调换那麻烦可就大了， 嗯，可能会加剧你的情绪， 啊，对，所以说适合自己的书和音乐也是一种缓解的方式哈， 哎，就看你是什么性格的人了，因人而异嘛。

唱着唱着，青春如歌，这样或那样爱着，错了就错了，何必在纠结困惑中停格，可不可以毫无保留去拥抱，阴暗山岗不去怀疑什么，重新开始遗憾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俊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不开心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心情？是今天话题。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我们一起还是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十岁的熊孩子啊，这个熊孩子啊离家出走了，公交车司机呢给送回到家了。安徽的一个十岁的孩子呢，因为和妈妈吵架离家出走了啊。乘坐这公交车的时候呢，被这司机给看出了端倪，司机就和孩子打听出了家长的信息之后呢，跟乘客们商量停车，将孩子送到了他妈妈所在的单位。 嗯嗯，真是一个好心的司机啊，热心肠。 哎，热心肠。 要不然的话，这熊孩子之后还 指定跑哪儿去了？ 哎，对，不一定遭遇什么情况呢。 嗯。 最近这个我发现这孩子现在真的都是主意挺大的。 对， 之前有一个资讯分享的是说这孩子可能也是跟妈妈吵了架， 嗯， 一时想不开居然去跳河。 哎， 跳河把妈妈这一家人都 对 急得都崩溃了。 嗯， 结果孩子从河里边又游回了家。 对， 而且 从那个游到对面又走回家了。 对 对 对，游上岸之后自己回家了。哎，让家长真的是很着急呀。 嗯， 所以有什么事情不能孩子跟家长好好沟通呢？ 对， 接着来说吧，这个是老人腿脚不便，那么公交车司机也是抱他上下车，又是一个暖心的司机。那么最近呢，西安的一位老人上公交车的时候，因为双腿颤抖，所以迟迟上不了车。 嗯， 公交司机这龚师傅也是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主动的去把老人给抱上了车。到站之后呢，又将老人抱下车，这一幕也是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乘客。这个当这龚师傅返回驾驶室的时候，回应他的也是乘客们的一片掌声。 哎，你看，我觉得就是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种画面啊， 是 当那个咱们这位特别好心的司机抱完老人回来之后那种掌声之后，我觉得司机心里也特别满足，当然这个也给我们这些乘客们上了深深的一课， 没错， 我们是感动了哈。 我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啊？ 我在想为什么非要劳动人家司机的这个，人家本来是在工作嘛， 嗯 啊，这等于说就是离开这个驾驶的位置然后去抱老人。 嗯， 在车上会不会也有年轻的小伙子？ 对， 哎，看到这一幕，其实也应该得打把手的。 啊、没错啊，再来看一个暖心的大哥啊，送一个乞讨老人新鞋，旧的不要穿了啊，这个打湿了对脚不好啊，你这个太旧了，不要了啊。这个成都的一位这个乞讨的大爷呢，是穿着又破又湿的鞋子，路边一男子看到之后呢，从包里就拿出一双新鞋送给老人了，并嘱咐他把这个旧鞋给扔掉。湿了的鞋子呢，对脚不好，还不忘告诫这个老人，把脚趾甲要剪一下了啊。 嗯 嗯，特别暖心。 挺温暖的，对。 嗯， 来说这个百年老街上了的一个最美的书店， 嗯， 这个呢就是哈尔滨的果戈里书店。 没有营业员，也买不到什么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啊、 哎、 这类的这种教材教辅类的书。 嗯， 但是呢却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来光顾。还有28对因为书而结缘的年轻人在这个书店里举办了婚礼。 你看看， 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呢，依然还是有人坚守着一家书店，真是挺好的。 对，真是特别好啊，特别让我们觉得就是有这么一家书店，如果说这书店在自己家周围的时候啊，更是一件幸运的事儿了、 嗯、 对吧？但是24小时的就更好了啊。 提供住处、哎、什么都帮你解决 啊。再来看看那个，同样啊，在地铁上出现这么一件事儿。成都地铁上，一名这个初中生呢接父亲回家，应酬喝多了的父亲呢一上地铁啊就吐了，车厢里就全是味道。这男孩呢先忙着擦掉父亲身上的这个呕吐物，之后又蹲下开始擦地板，然后就擦着车厢了，最后才擦自己身上的脏东西。身边的人都开始递给他餐巾纸，他还笑着说谢谢谢谢，特别暖，特别暖， 好孝顺的孩子。 嗯， 再来说这是晒太阳的健康好处，多晒太阳真的不容易发霉，不容易长虫。 嗯， 最近呢这个美国的一项调查总结出了享受阳光的同时能够带来的健康好处。首先就是改善我们的心情， 嗯， 还能够延长寿命，同时呢提升维生素 D 的水平，还有利于降血压、 哎、 以及降低关节炎的风险，同时保护我们的血管，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 嗯 啊，还会降低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疾病的风险。 嗯 啊，还能够减少多发性硬化症，好处多多。 哎， 今天阳光这么好，应该多晒晒。 没错哈，今儿早上起好多同事就开始说了，说你看今儿这天真棒啊、 嗯、 真不错。而且呢我觉得刚才咱们不是说今天话题吗，说的是这个心情不好是怎么解决， 是 晒太阳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没错， 对吧？再来看看这个女朋友第一次带回家啊，这个一般我还真不知道，这种体会不是特别多啊。 啊， 女朋友第一次给带回家就肯定啊，这一家人都特别开心， 是 包括这男孩，尤其是这男孩肯定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招待你，对吧？看看这个男孩是山谷里的男孩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啊。男孩呢是用鞭炮啊炸野生鱼给这女孩吃了，山谷里传来了多次爆炸声，这民警就坐不住了， 是、 啊、从山脚下徒步进山啊，20多分钟之后发现用鞭炮炸鱼的男子。原来呢这男孩刚才像咱们说的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 嗯、 想说那个吃点这个山里边的这个 野味儿 啊山货啊吃点这个鲜的东西吧，炸点野生鱼给他吃。目前呢该男子呢已经被处罚，炸死的鱼呢也不是炸死的鱼，不是炸死的鱼呢也让他带回家了啊。 哎、 嗯， 你就希望就是对这男子是个教训吧，就是疼女朋友这没问题哈，但是咱们得换个方法。 对， 再来说这是吃饭不开心容易长胖， 你看看 还是做一个快乐的吃货吧。 没错， 最近呢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说，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不开心有负面情绪的人更容易发胖。 嗯， 所以在就餐的时候谈论金钱，谈论亲情关系，最有可能产生直接的冲突。平均呢每小时燃烧热量比其他人呢少了31卡、 哎、 血液当中胰岛素水平也是高于这个12%。 嗯， 所以吃饭的时候别说那些没用的，还是开心一点。 对， 千万不要怎么说呢，辜负了这顿美餐。 对，你看这点人原来做的特别好， 是是， 什么时候什么事儿都影响不了人家这个对美食的这种享受， 吃饭的心情绝不可以破坏掉。 对，再来看看一件尴尬的事儿吧啊。这事儿呢发生在英国啊，这个近日呢英国动物保护协会接到了来自一户人家的求助电话，说请求助啊，请处理我们家闯入一只蜥蜴。该组织的工作人员呢赶到的时候，却发现那个蜥蜴啊不是蜥蜴，其实呢就是一只脏袜子 啊， 令众人哭笑不得。这家人说了，说有一只7英寸长的蜥蜴已经在女儿床上待了1个星期了，怕开灯会吓跑蜥蜴，且不清楚这品种啊毒性。该协会工作人员呢也是只得举着手电小心翼翼地接近床，然而呢当协会人员靠近的时候看清楚，发现这不是就是一只袜子吗，一只脏了的粉色条纹袜子吗， 还能看出颜色 吗？众人松了一口气，同时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该协会的人也是临走前啊也提醒小女孩把自己房间要收拾好，不要乱扔袜子，那袜子该洗洗，要不然都立住了啊。 是， 这不是人协会人说，这是我说的啊。人家说了，说估计这是典型的青少年的房间了。 哎， 就让人特别尴尬。 是啊是啊， 尴尬， 哎呀，这个事情真相一暴露出来之后，估计这个小姑娘 也能受点教育啊。 哎，估计脸得红啊， 哎，得注意个人卫生啊。 嗯， 接着还有一点尴尬的事情， 怎么回事呢？ 这是男子呢求婚的时候婚戒掉到河里去了。 火， 哦，最近美国一位男子在公园里边向女朋友求婚，多么浪漫的时刻。 嗯， 当他单膝下跪的时候，婚戒竟然从桥的缝隙当中掉到河里，现场场面一度是很尴尬。最终呢，这个婚戒没有找到，但是这个相恋了近四年的女朋友还是同意他，就是嫁给他了。 嗯， 哎， 确实，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一生当中最浪漫啊，最激动的一个时刻， 对，最不能够有闪失的时候， 也不能说最不能有闪失，那人家闪失已经出现了。 我估计小伙子可能就太紧张了，手抖了。 对，小伙子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单膝跪地，你说在一桥上，中间有那个就那种木缝 啊， 那缝不大不小，正好给我掉一钻戒的，拿出来之后手一滑，就掉下去了。 啊， 而且你想，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有人拍照，都有人这个记录下来， 对， 披露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很尴尬，都很尴尬啊， 难忘的求婚啊。 所以说下回求婚的时候注意选择一下地方吧。 是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不开心的时候用什么方式自己来缓解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来听一首戴佩妮的歌曲《臭小孩》。 多想被你，多想被你，多想被你。 me go. She wants me, then she done. She's the leader, and I follow. My love, it's easy for you. Setting the rules and playing it cool. My heart, like a broken cassette, echoes in my chest. We're getting close.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不开心的时候您一般会选择什么方式来改善一下自己、啊、 是 看看大家的说法哈，大家一般都会有什么方式来这个改变心情呢、啊、 我看到这位月笑笑说了、没有什么是一杯酒解决不了的事儿。 对， 肯定还有一个第二句话 啊， 就是一杯酒解决不了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对对对，不成一杯不成还得有三杯、 哎、 啊这个爱易迅的小赫本他说了王者荣耀啊，哎，你还真别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打一打游戏啊，也是一种宣泄。 嗯， 但他后边的打一括号，我不太懂啊，不打排位，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可能，我算了，别给人瞎解释，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 我是根本没玩过。 啊，我是看着玩过啊，反正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有一款比较适合自己的游戏啊，玩一玩。哎，可能宣泄一下也不错， 嗯、 真的也不错啊。 对对对， 当然不能是那种什么打杀类的啊，就是太血腥的不行，就是正常的游戏环节下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 嗯， 还有像那个温如言也说了，没有什么事儿是回趟家不能解决的呀。在外边遇到好多烦心事儿哈，回家里和家人吃顿饭，就能觉得充满正能量，充满力量了。 嗯、哎呀，这家真是港湾呐。 对， 来看这位叫做罗湖的朋友，他说呢。睡觉和打篮球、 啊、 要不就是安静的好好休息，要不然呢就是痛快淋漓的打一场球。 嗯， 哎，这两个方法都不错。 对、 嗯、 也是运动的方式嘛， 是， 对吧？还有像那个中考没考好又说了，说在家的话呀看综艺啊， 嗯， 这个听音乐，在学校的话可以找值得信任的同学倾诉，有时候呢真的伤心我会躲起来一个人哭，也可以买杯热饮，买点零食等等啊，每个人解压的方式不同，这仅供参考。 哎，特别要感谢他，我觉得他是认真思考咱们今天的话题，然后给出了很多种的选择。 对，他是分不同地点来分这个不同的缓解方式了。 是 啊、 嗯，都可以参考。再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 这朋友说的是吃吃辣条就好了。 嗯，吃辣条，这都是自己喜欢吃的、 啊、对口味的。 对、 嗯、 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啊，感谢经历说了，听歌，一个人听歌，戴着耳机，一个人听歌，在公交上戴耳机，一个人听歌，在回家路上啊，靠着窗边戴着耳机，一人听歌，然后去幻想车外的人情世故啊、 嗯， 一人听歌啊。 嗯，按他的话说呢，反正是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你是在这个交通参与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安全。 真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戴着耳机啊，您是听不到后边这车的声音的，或者这个鸣笛声呢，您都听不见。所以说还是啊，安安静静您坐在公园里边，坐在家里边，哎，踏踏实实您再一个人听歌啊。 哎，看看好多糖说了。晚上出去骑骑单车、 嗯、 心情自然就会变好。 哎 哎，骑车也是一个不错的运动。 对，其实我觉得运动啊，一方面能让人出汗，还一方面呢就是换一个场地，因为一般运动的场地有一大特点、 嗯、 宽敞、 哎、 对吧？所以说有研究也发现了，就是说人啊如果长时间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话、 嗯、 你的心也会变得狭小了。如果你说你比如说啊，咱站在高山上，站在玻璃栈道上往那个远处这么一看，谁心情都是豁然开朗的。无论你有什么事儿，到那个地方，你都觉得呀，最起码比当时的心情要好很多， 是 对吧？比那些狭隘的心情要好很多，一下内心也就宽广了。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 嗯、 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先找一个开阔的地方， 对，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这个开阔起来， 嗯、 是吧？ 嗯。 哎，怎么没有看到有朋友说什么？减压的方式，让自己开心的方式是旅行啊，但目前还没有。哎， 好像还真没有 啊。 这个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你说真的啊，反正我觉得你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真有事儿等着你的时候，真让你出去旅行啊， 说走就走， 你也踏实不下来。 对 对 真踏实不下来啊， 反而会可能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更多压力。 哎，还有爱换头像的四五丫丫丫，听歌换头像。 哦，还有呢，这位叫黄奕的朋友说了，他说呢。啊，吃吧。他说我记得我有一次生气吃了30个小笼包。 嗯，厉害， 胃口倒是真没受影响啊。 对，这个、 啊、好胃口， 30个小笼包还真是不小的量啊。 是 啊一只暴走的人他说了，说 骑个共享单车，我就边骑边哭啊。 哦，哎，就是把这个压力都释放在风里， 释放在共享单车上 啊， 边骑边哭了开始。 还有呢，这位朋友叫莫西，他说呢，看一看那种就情节比较紧张的， 哎， 啊，这种情节的 电影，嗯， 给自己压压惊。 对，可以， 是， 对，把自己吓坏了 啊， 就不知道紧张，不知道难过了也。 对， 嗯，还有像爱吃这个奶油蛋糕的，爱喝纯牛奶的酸酸乳说，吃点奶油蛋糕我就没事了。 嗯 啊。还有这个听歌、睡觉、打球，人生三大乐事的男神， 嗯 啊，这男神说的， 对，女神可能说的是逛逛街呀， 啊，逛逛街啊， 哎， 逛逛街啊，逛逛街啊，人生三大乐事，啊， 是， 嗯， 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 啊，这位叫青衣先生说了，告诉自己要大度，这样才能幸福， 嗯，对， 哎，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 恶哼呵，他说发呆。想未来的女朋友啊，就现在还没有呢，想想，哎呀，想想未来女朋友就高兴， 就长什么样啊， 对呀， 啊，是不是，啊， 白白净净的呀， 啊， 是不是眼睛挺大呀，啊， 不要无形当中透露你的审美标准， 不是，我就说这个意思 啊， 就是说他想象当中嘛， 啊， 想象当中， 嗯 啊，不同人有不同的人的解压方式， 是， 但是其实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我们每位听众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就是一天啊一天当中特别开心， 嗯， 没有这种不开心的时候，当然有不开心的时候，就像我跟大家分享的，当我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有当这件事过去之后，你其实回想起来都觉得，嗨，你说当时这个这么急躁这么烦恼，这算什么事儿啊， 没什么， 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了吗， 对， 有时候你这事儿一过去之后啊，自己马上就把解决方式自己都找出来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别跟自己太较真儿，对吧， 嗯， 让自己每天都开心起来，是吧，快乐起来， 是， 不用改善，心情就自然好，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 FM 986再度